而如果你是靠听力学起来的，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它是不一样的。 哦，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所以同学们，不管你学英语也好，学习任何技能也罢，千万不要太浮躁了。 嗯， 把你的心性磨练一下。 对， 不要去贪多求快求速成，这样不好，这样会毁坏你的心性的。 把功夫下到位，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英语也是如此。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功夫熊猫啊，我们有配音技巧的讲解，语言如何把握句中的句子的力度，还有就是功夫哲学，练武一定要练功。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David老师。 好， 我们下次见。 好，下节目见， 拜拜。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毅。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1998年在日本长野举行了第18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于日本长野市的人民来说，冬季奥运会是他们期待了几十年的梦想。长野原在1940年获得主办权，但因为二战的关系，冬季奥运会被迫停办，因此长野当时无缘举办这项盛会。而此次他们击败了西班牙的哈卡、美国的盐湖城、瑞典的俄斯特松德和意大利的瓦尔达奥斯塔后，终于重新获得了冬奥会的举办权。这也是萨马兰奇最后一次主持冬奥会。当时萨马兰奇称本届冬奥会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冬奥会。 The 1998 Games were the third Olympic Games and second Winter Olympics to be held in Japan after the 1964 Summer Olympics in Tokyo and 1972 Winter Olympics in Sapporo. Nagano of Japan is so far the southernmost city to host a Winter Olympics,next to Score Valley, host of the 1960 Winter Olympics. The Games were succeeded by the 1998 Winter Paralympics from March the 5th to 14th. These were the final Winter Olympic Games under the IOC presidency of Juan Antonio Samaranch.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词汇。Paralympics, P-A-R-A-L-Y-M-P-I-C-S Paralympics 残奥会。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 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